你有冇试过上网台揾节目？有冇发觉同一类嘅节目有好多唔同嘅质素 ？My 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唔同嘅节目，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乜都有。你唔使再嘥时间去听其他废话。My Radio 帮你用最少嘅月费得到高质素嘅节目。上 My Radio 网站，可拣直播，亦可拣重温。再揿 Enter。就咁簡單 ，MyRadio 喺互聯網當中為你製作最精彩嘅網台節目。你可以根據你嘅興趣選擇你中意嘅節目，揀 Facebook 直播、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記住 ，MyRadio 嘅節目係有最精辟嘅 insight 同有娛樂性嘅節目，所以俾節目月費係絕對值得嘅。 感觉是老土和一个式微的行业，但是今集我们会带大家看看一些可以配衬波鞋和皮褛的旗袍，还会带你参观一间旗袍学校。请收看香港风情第三集《旗袍与环保》。 好，又到周末了，咁我都是十分鐘之前先到錄影室嘅，咁啊，今日揾阿 Kennedy 上嚟就講下呢、這個啊最新上映嘅呢個 LEGO Movie， 就係呢個 Ninja 係嘛 ？Ninja Go，Ninja Go 係啦係啦，啊咁啊喺呢、這個講呢個 Ninja Go 之前咧，咁啊 Kennedy 有啲大事回顧，係咁、啊、交俾你啦。 不如回顧一下今個呢兩個月嚟發生嘅大事啦。咁首先就梗係丹麥嘅 LEGO House 開幕啦，你有冇睇到啲片咧？變好多嘢睇喎，變。 其實冇乜大興趣咁真係。 哦，冇咩，即係你都冇乜興趣去丹麥㗎。 唔係，我係冇乜興趣留意嗰啲新聞 嘅。哦 ，OK。咁另外就係英國 LEGO Store 咧，佢獨有嘅嗰只 Mr. Lisa 人仔普通版就開賣啦。 佢同之前嗰啲有冇分別嘅？ 冇分別，反而仲多咗把遮添。 所以就係嗰陣時，好簡單講下呢只咩人仔啦。咁喺呢個英國啊，呢、這個 Leicester Square 嗰度就啊，喺應該3月定4月開幕，係啦。咁就嗰陣時就啊。排隊，我想頭嗰幾十個就有隻限量版嘅人仔。嗱，嗰陣時以為限量版啦，咁啊好型嘅，有個即係英國紳士嘅 LEGO 人仔，戴住頂帽，同埋身上係有呢個英國米字旗嘅 pin。咁啊嗰陣時大家心諗，哇，喺你派咁少，後面又冇，咁即係超級限量版啦。咁嗰陣時 eBay 係炒到 high high 嘅，3000多美金都有啊，大佬， 係咯，3000多蚊。 係啊係啊，咁啊，但係過咗幾個月之後，之後嘅即係最近咧。咁啊，竟然有得賣喎， 係咯，唔知五個幾英磅啫， 咁啊，五個幾啊， 係啊，有興趣嘅朋友咁就叫你哋啲英國朋友幫幫手啦嚇。 遲啲香港實有啦，講真。 咁啊唔知啦，聽講就真係嗰度限定嘅。 唔係，嗰度限定，我諗已經係嗰啲叫做無限量發行噶啦， 係、可能係啩，因為只不過係同嗰陣時開幕 special 版係冇咗個 number 咁解啫。嗯、即係佢個盒有個 number 嘅，咁而家呢啲普通版你就冇啦， 我都唔要啦，大佬都要隻人仔嘅、 我都買咗，遲啲攞上嚟俾你睇下。 哦，好，你都有啊而家？ 係啊，我都買咗，等緊英國運翻嚟，英國啲朋友運翻嚟。 哇 ，OK。 咁另外當然就係、是、千歲英啦 ，UCS 啦，咁就香港開賣，咁就呢排好 hit。喂，好大隻喎，聽講。 係啊，75192，咁啊，成為6000多蚊港紙。咁啊，其實我一定會買嘅，係啦， 真係 會， 到時要攞上嚟呢度，大家 show show 嚟俾大家睇下。 會，梗係會啦，會啦，好低調咁做， 好 低調， 好過癮啊！嗰架嘢。 OK 嘅 ，OK 嘅。 啊，即係尤其是佢個盒仲有個碌俾你添。 攞支筆先，你繼續。 OK， 咁另外當然啦，仲有一件就係、是我哋啲友好啦，咁康康甩。咁就10周年啦，咁喺呢度就祝下 CK 先啦，咁祝你就會務蒸蒸日上啦，咁就話曬都10年，孭住個會10年都好唔簡單。 都係， 係啊，即係好辛苦啊呢啲嘢。好，咁啊入下今日嘅正題咧。 正題就都係你啦，係咯，嗱咁啊。我都係講幾句之後就等阿 Kennedy 介紹啲人仔。咁其實呢啲嘢好耐都冇做過噶啦。咁呢個 Ninja Go Movie 就話最近應該係9月尾上映，係嘛？係啦。咁我梗係未睇啦，係啦，太忙，你應該睇咗咯。 係啊，睇咗。 睇咗。 幾有趣嘅。咁今次呢集嗰個主線就係講父子情。 哦，父子情咯，佢 咁就嗱，咁不如而家我哋攞啲人仔嚟介紹一下先啦，有啲角色，有啲我認得嘅角色 啊。哦，好啊，好啊，咁麻煩係咯，去個 曬鏡唔該你啊。好認得嘅， 係啊。喂，咁啊，第一隻先嗱，咁你見到嗱呢隻我可以都好快咁講下嘅，咁你見到佢好似遮咗自己嘅樣咧，其實就唔係嘅，佢係自己有 selfie 緊嘅。如果大家喺呢個鏡頭睇咧，你會發覺到，咦？點解有隻咁嘅嗰啲叫咩啊？个 break 啊，上面有自己嘅样，咁其实佢喺度即系反讽间反讽翻现实世界嘅人，好中意做呢个行为。 嗱，咁呢只咧就系 Ninja Go 佢哋嗰个 character 入边咧，即系嗰六个主角入边嘅其中一个啦。 嗯， 咁就其实咩名字我冇记得。 喂，其实好唔好睇套嘢，我想讲下先。 嗱，讲真，小朋友戏啦， 嗯， 啊，咁就条大桥都 OK 嘅。好不好看我覺得見仁見智咯， 見仁見智， 係我都見仁見智。 你覺得好？ 我覺得 OK 啦。咁啊，你呢啲卡通片嘅嘢我都冇抱太大嘅期望去睇，咁啊睇又 OK 喎，好笑喎，咁啊又最緊要係好多 LEGO 走嚟走去啊，飛嚟飛去，覺得過癮啊。最緊要呢樣啫。 但係你有冇睇過一套係咪迪士尼電影 Inside Out 啫？ 嗯，应该未睇过。 哦，嗰套啊，真系一套几有意义嘅卡通片。 啊， 所以其实有时睇卡通片咧都系有意义嘅。 系咪嗰套咩《老友记》啊？ 唔记得啦。 咩有五个 character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嗰套咁嗰套我睇过。 嗰套嗰套系真系几有意义嘅，系啦。 咁但系迪士尼就睇下会唔会有机会 LEGO 揾佢个版权啊？出 Inside Out 嗰啲公仔啦。 你都唔好话冇咁嘅机会喎。 系啊，而家任何。情況都好出現，係咪？連 Angry Bird 都有 LEGO 嘅，咁你諗下啦。 Angry Bird 呢啲咁嘅 character 都有 LEGO， 有冇搞錯？嗱，咁啊，不如嚟翻個大鏡先啊。咁啊，即係好簡單講下呢套電影啦。咁佢就係、是、可以話係 LEGO 第三套電影喎，係咪啊？咁啊，係咪？係咪應該係？ 係啦， 係 啦。 佢第一套咧就喺呢個2014年嘅暑假係啦，就上映嘅 LEGO 大電影。咁啊，嗰陣時呢套戲都舐到好盡嘅，係啦。咁、那個 box office 我轉頭話俾大家知。咁啊，跟住2017年嘅年頭，即係今年年頭啦。咁啊 ，LEGO 諗緊，哇！大佬仲唔食住個勢嚇，繼續舐多嚇舐多鑊就係、是、呢、這個LEGO 嘅 Batman 大電影。咁啊，但係其實呢套戲我就覺得唔係咁好睇嘅，甚至啊，可唔可以話撲直我唔敢講，但係佢嗰個 box office 全球就係3亿美金， 3亿多唔多？ 三億啊！喂，講真，好似真係唔好多嘅喎，講真。 但係佢嘅製作成本幾多先？ 製作成本就8000万。 咁對佢嚟講賺咗㗎啦， 賺但係你翻咗四倍領，其實就唔係好多嘅。即係我哋唔係電影人啦，咁啊，但係香港嗰陣時其實就唔係長長夫嘅，老老實實，同埋嗰陣時俾嗰啲電影嘅時間，即係嗰啲戲院時間都唔係好多，係啊。 LEGO 賺唔係賺呢度噶嘛，賺喺佢啲噶嘛，係咪？ 係，但係因為佢第一套其實成功嘅。 嗯， 嗰陣時甚至諗住荷里活最佳電影，即係動漫嗰邊咧，係爆爛攞唔到嘅。 係啊，係啊，記得。咁啊，嗰陣時就自己砌個金嗰個獎座，咁派俾人。 係啊 ，Leonardo 啊嗰啲全部都攞住啊嘛。 幾開心啊！ 係啦，咁啊呢個LEGO 大電影嗰個 box office 個票房就係接近5亿美金嘅。係啦，係啦，咁啊，其實同Batman 相比就話 Batman 少2亿美金，唔係少少，都多多嘅大佬。係啦，咁啊呢套即係 Kennedy 都覺得即係叫做 OK 啦，都要入去睇嗰啲係嘛？ 你話 Ninja Go？ 係啊 ，Ninja Go。 OK 嘅，合家歡咯， 合家歡。 同埋有啲彩蛋嘅。 有彩蛋， 有、 嗯、 一開始你會其實都好多人都睇過㗎啦。 係。 一開始你會見到 Jackie Chan 喺度咯。 啊！最開頭喎、 哦。係啊。因為其實呢套嘢， 即係佢係一個真人嘅。 其實咧，呢套嘢咧係LEGO 應該咁講，華納嗰邊邀請阿 Jackie Chan 過去合作嘅。因為呢套嘢係講 martial art 啊、 嗯， 即係講武術、 功夫、功夫 啊嘛。咁功夫最佳嘅代表人物就梗係 Jackie Chan 嘅啦。咁一開頭咧就係阿 Jackie Chan 就喺一間鋪頭入邊，咁間鋪頭好多嗰啲東方色彩嘅物品賣嘅。咁有個細路仔入嚟就話詳情我唔好記得啦。總之就入嚟咁之後咧就同阿 Jackie Chan 傾偈，咁 Jackie Chan 就講一個故事，咁就係咁開始嘅。咁啊成個 Ninja Go Movie 咧就係嗰個僆仔嘅手頭上嘅嗰只 figure， 亦即係呢只呢個。 呢個叫做盧埃德。 誒、欸，等等啊，好，我揾俾大家睇先。 攞住個藍色， 係咪呢只？ 係啦。 OK， 誒、欸，咁而家麻煩佢個曬鏡啊，唔該你。 係。 係咁啊，得啦，呢度可以介紹。 佢就叫做盧埃德，咁就係呢套片嘅主角嚟嘅。 呢、這個。 係啦，咁啊，嗰度宣傳片有講啦。日頭做廢青啊嘛，夜晚變精英啊！ 哦，即係成套戲就係咁樣開始。 成套戲就係咁開始嘅，咁就係講，因為盧埃德佢老豆咧就係、是、呢個奸角。 嗯， 呢、這個 嗯 係啦，你可以攞出嚟俾大家睇下。 盧埃德奸 角，呢盧埃德佢老豆咧就係個奸角嚟嘅，佢老豆叫做加馬當。 加咩？ 加馬當。 喂，點解啲翻譯咁巧口嘅？ 冇計啦，佢係咁，佢係咁翻噶嘛。 好嘅，好嘅。 你見唔見加馬當係幾特別嘅？個人咧係高啲嘅，同埋係有四隻手嘅。 係啦，喂，但係其實我又想問你，因為頭先喺做節目開始之前，你就話其實而家 LEGO 啲人仔反而係越嚟越靚，即係你嘅評論。 係啊，我覺得靚。佢拼嗰啲嘢咧，拼得越嚟越仔細啦。咁你見到佢，就算係嗰啲配件啊， 係 你相比起咧，而家喺我前面台頭呢一 set 嘅配件啊，一樣都係 LEGO Movie 嘅系列啦。嚇、啊，咁同埋嗰套最新 Ninja Go 嗰套咧、 哦， 你見嗰啲配件多到咧，我淨係砌呢套嘢啱啱，因為啱啱入手嘅，都砌咗成半粒鐘。 多嗰啲accessories 係啊，好多好多嘢揸住，你見啲人仔係好多嘢攞住，好似盧埃德，即係嗰個綠色忍者盧埃德呢個主角啦，個佢手上面已經有兩件嘢啦，一件係藍圖，嗰、那個藍圖咧上面咧，你可以攞嚟睇下嘅。 呢、這個嚇 係啦，佢印咗嗰只龍，即係佢個座駕。 O K， 係 啦，佢個座駕嘅嗰個 blueprint 嚟嘅。咁另外見到佢把劍啦，好東方色彩啦，後面有嚿嘢揈下揈下咁樣啦。 哦，係嗱，其實講到東方色彩，英文就應該叫做 Orientalism。咁啊，其實係啲咩咧？即係從西方嘅角度去睇東方係點樣。嗱，其實老老實實係有。其實 Orientalism 是有少少少少貶義的意思在這裡，尤其是去描繪到東方的女人都是、即係好像成為西方男性的一些、玩物、有時候有這樣的意思，但是、今天就不是講 Orientalism 是的是的，即主要都是、設計都是從西方人的眼中，咦，究竟東方是怎樣的呢？係啦，咁啊呢把劍啊，真係學你話齋，真係好鬼好鬼東方主義， 東方 feel 係咪？ 係啊係啊，咁啊，尤其是即係第二啲 example， 其實成套戲都非常之東方色彩嘅。 即係頭先就想講第二個 example 就係、是、你知道，即係講起東方嘅就彈古箏啊，好、多紅色啊，啲龍啊飛嚟飛去嗰啲。 呢套嘢基本上嗰啲古箏就冇，咁但係佢好多你頭先講嗰啲咩？乜嘢龍飛嚟飛去啊？有好多中文字啊！你見到成 好多中文字啊！ 係啊，好過癮嘅呢套嘢，好係咯，好東方 feel 咯。 但係佢又冇特別講所謂中文究竟係日本嘅 background 啊，定係即係 冇特別講。 哦 ，OK。 你嗱 Ninja 哥叫 Ninja 啦，但係你又揾阿成，你又揾阿 Jackie Chan 嚟做呢個武入邊嘅武術指導。 總之係攬盡呢個亞洲市場啦。 係啦，攬盡亞洲市場。唔係，因為我講你鬼佬係好中意睇呢啲。即係 martial arts 嘅嘢嘅， 係、係啊， 即係打嚟打去打得好過癮噶嘛， 因為 嗱，成龍佢喺佢嗰段片有介紹過咧，佢應該嗱、我估咧呢套戲佢啲動畫嗰啲人點解打得咁靚咧？應該係啲人即係真人著住啲有聲帶嘅衫，再喺現場打收集數據咁樣。畫出嚟嘅， 同埋我記得睇過嗰啲 trailer， 其實有阿成龍喺度教佢哋即係。打功夫啊嘛！ 我諗住佢最多都係做配音嘅啫，啊諗唔到佢一開始就出鏡， 即係、英文嘅配音係有阿成龍聲嘅嗬， 係嗰、那個胡師傅，即係呢個係另一個主角嚟嘅。 O K， 係啦。咁啊，我哋將阿壞蛋老豆搬走先啦， 又係壞蛋老豆搬走，係、 咁啊！你點評下啦？呢只我覺得嗱，我好快講一句，哇！呢、這個嘢好靚， 係嘛？呢個叫呢、這個寫住咩啊 ？Quan。咩嚟噶？ 我少少啊， 哦，粟米片 ，F L A K E 系啊 ，S 粟米片， 粟米片系啦，系啦。阿胡师傅咧，同埋阿卢埃德老豆，即系阿加马当系兄弟嚟嘅。 加马多即系， 即系好，即系好高。头先你拎走嗰只， 即系呢只坏蛋， 系啦，呢只坏蛋啦， 系。 嗱，所以佢哋有咩关系咧？呢两个系兄弟。咁阿卢埃德咧，就系阿加马当嘅仔。 系。 咁咧，阿胡师傅就系阿加马当嘅叔。 哦、okay, 啊，家族关系， 咁都得， 家族家兄弟关系。 喂，咁呢只我睇下先啊， 即係淨係講下講翻呢隻人仔啊。咁、嗯、其實我覺得佢只腳嗰個幾抵死啊，著拖鞋 feel。 係啊係啊， 踢拖人字拖。 喺入邊咧，佢哋咧真係有著拖鞋嘅，即係佢哋腳拖鞋咧係用一嚿一乘一嘅 lego 磚。上面畫咗少少嘢就當係拖鞋，咁佢阿盧安德翻屋企嗰陣咧，咁啊佢真係有著拖鞋，我睇住佢著拖鞋，咁之後同佢阿媽 say 講係咯，同佢阿媽講嘢嘅，咁就佢阿媽喺邊度咧？就九號呢只，見唔見到？ 九號呢只等等啊， 你揾咗 我揾下呢只呢只媽媽係嘛？ 係啦，呢只佢阿媽，咁即係阿加馬當嘅老婆啦， 即係呢個老婆呢個老公 唔係。高嗰只， 哦高嗰只，唉，加埋都系呢个，唉 ，OK OK， 即系坏蛋嘅老公， 坏蛋嘅老婆啦， 个老婆，系啦 ，OK OK， 咁就佢哋嘅仔就系绿色忍者啦，所以呢套戏一开头好过瘾嘅就系、是，阿仔又想要个老豆嘅爱啦，咁但系佢现实上佢又走去同阿老豆对打啦， 嗯， 就做法即系乜？叫做點啊？對立啦，好過癮嘅呢套戲，即係呢一點我睇得我覺得幾開心。 嗯 ，OK OK。喂，咁啊，但係我諗我哋都唔好咁多嗰啲劇透先，因為始終我諗都有啲人都仲未睇。咁啊，但係純粹即係點評佢嗰、那個。LEGO 的設計其實我都認同你那句都真的比以前 details 好多、 啊、 我就算講這個阿媽媽的頭髮呢她都即特登後面再整一條紅色的那些叫什麼 雞 雞是是是 我真的有雞 這裡這裡真的有雞前面就老老實實我覺得就平平無奇啦但是後面這個雞我覺得都算都有些仔細位是啊跟住呢只叫咩多啊加咩啊？ 加马当， 唉，真系唔识读。咁就一只几得意嘅人仔，其实点解要系 四只手？ 四只手， 唔明喎，我都唔明。 你都唔明啊？ 因为我估喺佢个 TV series 嗰度有介绍嘅。其实咧，Ninja Go Movie 咧系应该系继承佢嗰个 TV series 嘅。其实佢系一路都系有一套卡通片嘅，只不过系响美国系响 Cartoon Network 播啦。咁、 嗯、 以前咧香港系响亚洲电视播啦。咁、 嗯、 即系基本上冇人睇噶啦。 哇顶！话知啦，我真系完全唔知道有啲咁嘅事。 我都完全唔知道，我都系睇翻 Wikipedia 讲、 嗯、 我先知道。哦，原来其实佢哋喺香港一路其实播咗好耐噶啦。 嗯， 啊、即系其实呢啲角色嗰啲咩加马当劳、埃德呢啲冚唪定晒噶，啲名字一早定咗噶啦。 OK， 喂，咁啊嗱，即系点评完呢三只都几东方主义嘅人仔之后咧，我想讲呢只。喂，呢只咧喂老老实实啦，诶，我俾出嚟大家睇先。嗱，呢只，哇，我心谂点解咁似系 Halloween Queen 嘅喂？呢只啊， 嗱，好坦白讲啊，我就觉得应该系得嗰啲帽你未用晒咧， 系啊，夹 硬整一只上去嘅啫。 呢、這个就嚟自 Batman 即系嗰个，系、哎、我成日左右啲分唔到。 喂，真系好似、哦， 系嘛，好似呢个就系嚟自Batman 嗰、那个Halloween Queen 啊，系咯，即系阿边个啊，嗰、那个小丑条女啊， 嗯， 系嘛。咁啊，你头先讲得好啱， 系啦。 咁啊，纯粹嗰啲帽啊， 未用晒。 系赌帽，哇，大佬，好似话一个赌帽系平均 一万蚊美金一个， 一萬蚊美金一个，原来 系啊。 OK， 咁啊，喂，但老虎蟹都要整翻几廿万只先啦，系嘛？ 所以咪用埋佢咯， 用埋争 在佢电脑动画啫嘛，画上去， 嗯， 系咪？ 系咯，咁就咁啊，当然呢只喺呢即系呢只啊。嚟自《忍者大电影》嗰个嘅 details 咧，就比阿小丑女就高度好多嘅， 多好多， 系啦。咁啊，嗱呢只又攞开先啦。咁啊，但系我转一转佢身睇翻咧，原来前面有只猫嗰个公仔喎，系嘛？ 呢只就系 即系呢只啊嘛。 LEGO Movie 嗰只。 系咁啊，等你讲啊 ，LEGO Movie 第一套 LEGO Movie 啦，佢系做乜嘢咧？ 第应该咁嗱，应该咁讲。其实咧，响呢一套片入边咧。基本上佢同第一套嘅 LEGO Movie 係嚴格嚟講係唔會有一個叫做交叉嘅， 冇貫通， 即係冇貫通嘅。但係咧，佢用咩方法嚟貫通咗佢，夾硬擺佢啲嘢入去咧，就好似咁樣啦。 呢啲咪叫彩蛋咯，算係。 呢、這個啊，因為講啲觀眾未必睇到，因為其實咧佢啲嘢閃得好快嘅。你呢度出大部分嘅 character 咧係閃兩秒 嘅 咋。 咁呢只係有出現過嘅。 其实我真唔知 道、哦，你唔知道， 我呢啲可能要玩翻或者再睇翻佢嘅片先至知道、嗯，即系再迟啲买佢个 DVD 又好，或者上网睇又好，睇多一次 看看有冇啦。我估佢整得出嚟應該有。 咪有嘅，實有嘅，係咯。咁但係就即係除咗呢我攞開呢只先啊。咁呢只叫做比較普通耳，唔係普通，即係呢只叫做比較嗰啲叫咩？唔好浪費嗰啲倒冇意外。 我估就唔好浪費啦。 係啦，咁其實仲有一隻咧，我一睇就知道，哇，係咁 hea 嘅，就係呢只。係啦，咁我覺得 呢只咧就係、是。被阿加馬當叫做 fire 咗嘅一個，唔知係咪叫一號將軍啊？ 係 係好過癮嘅，因為咧阿加馬當會帶住成班蝦兵蟹將，真係蝦兵蟹將啊！你見唔見到佢哋嗰啲頭咧好得意啊？又八又鯊魚啊，又唔知八爪魚啊！你睇下呢度，你見到見唔見到啊？又八爪魚啊， 你睇下先， 鯊魚頭啊！即係有呢啲啦，呢個 咁我一攞曬啲蝦兵蟹將出嚟， 呢啲蝦兵蟹將啦， 嗱呢 只 啦， 呢只都係啦。 誒，仲有邊只話你話？ 呢只 等下先，咦係喎，八爪魚喎，等下先喺邊度咧？ 嗰度 呢個係嘛？呢只 見到嗱呢啲應該得呢三隻嘅啫，我暫時 仲有呢只，哇呢只真係核突，但係我最中意核突嘢 係嗱呢啲就係阿加馬當嘅手下蝦兵蟹將，咁就你頭先第一隻攞呢只鯊魚頭呢只咧，就應該係第一個俾人摟，俾人哋俾阿加馬當摟出去嘅一號大將軍嚟嘅。 喂，不如咁啦，唔好咁多劇頭，唔好咁多劇頭住。我哋純粹就係講呢幾隻人仔。 design 咁樣。 係啦，點解我覺得呢只有啲 hea 地咧？因為有少少似以前出過嘅嗰啲鯊魚頭嗰啲人仔，係啊。咁啊，但係我再近睇，原來佢個頭都只不過佔一半咁啊。OK 啦，係嘛 ？OK，OK 嚇，但千祈唔好劇頭，我真係忍唔住。咁啊，但係跟住如果再講呢只咧，其實我覺得好正。佢真系咁核突嘅，俾佢整到 灯笼鱼嚟嘅，好似 系个灯笼鱼啊，系嘛， 系 嘛， 系个灯笼鱼。 系啦，咁其实佢啊，即系旁边睇到两只眼啦，咁啊啲牙齿嗰啲啦，前面呢个钉 OK 嘅 ，OK 嘅啫。同埋你都啱啱先砌完，你都未有时间去感受佢哋嗰啲。 未噶， 未啊，未啊， 炸烂快砌啊嘛。 咩价位啊？而家呢一 set 480， 四百八十系啦，嗱咁啊，即系好快咁讲啦。LEGO 人仔系列其实出到而家已经出咗，我谂十九几廿套，廿几套 有啦，有 加埋德国国家队啊 ，Simpson 嗰啲， 加埋你其他嗰啲系咯，有啦， 系啦。咁啊，之前喺节目都讲过好多次噶啦。咁啊 ，LEGO 人仔系列其实就一盒六十只嘅，一定系。咁啊，呢个忍者大电影咧，佢哋每一 set 咧就有20只，系啦，咁即系买一盒60只翻嚟嘅话咧，就肯定有3 set 系complete 嘅， 应该系啦， 系嘛系嘛，系咯系咯，喂，咁如果买一盒嘅都抵嘅，即系同啲人 share 嘅话， 抵，应该唔需要480添啦，我睇可能450都应该有，如果系咁玩嘅话， 系，即系估计嗰个 set 会再跌少少，咁但系我谂450一套都合理，其实你而家480都差唔多啦，真。 嗱，其实咧好得意嘅，有拉神嗰啲咧，通常系会再贵啲嘅，500一定系过500嘅。 你只有拉神嗰啲系， 例如好似 Batman movie 嗰些人仔啦， 系 起码580嘅头先见到。 而家唔系我谂升翻啲咯。 应该是啦，好像就算是之前迪士尼都是啦，都600多元 啦。哦，迪士尼是，喂，但是你这个讲法呢，其实被 Simpson 打破了。Simpson 有拉神晒，你知唔知佢嗰两套咧系跌到 high high 啊 ？Simpson 核突啊嘛 ，Simpson 唔系，但系佢啲头特别啊嘛。 一件事啦，啲人唔识欣赏 嘅。哇，我最中意核突嘢，尤其是 Simpson 第二代咧，佢嗰个价位曾经系跌到260元一套，系啊，咁啊。有个讲法就是他们嗰个产量是多过全球的人口，即系六十几。 我未听过呢个就。 咁点都好啦，即系咁讲翻呢个 Ninja Go Movie。 Go Movie 啦，就呢四只叫做系一啲同动物、海产有关系咯。 咁就系啦，虾兵蟹将啦，我哋叫做。 喂，但系呢个我想问一下， 我估佢系扮紧。有啲咩海洋生物系咁样，系咁嘅样嘅？你有冇印象？ 冇，我就系谂起嗰个周星驰嗰套美人鱼。 哦， 咁但系点都好啦，即系我想讲呢块嘢其实都比较少见，系咪咧？ 系啊，头先我喺块嘢搣出嚟嘅，总之就我可以阵间攞俾你睇。 哦，搣出嚟嘅， 搣出嚟嘅。 OK， 咁啊，呢四只我觉得都 OK 啦。咁我觉得呢只最过瘾嘅，系啦。咁另外仲有邊只可以同大家講下？其實呢只都幾得意，可以講下。 呢只就係羅威德嘅另一個樣子。 我攞開先啊！ 羅威德即係主角嚟嘅另一個樣 呢、這 個係啦，食飯。 你指主角即係 即係佢啦， 佢啊嘛，係嘛？ 係佢嘅另一個樣未變身之前， 未變身。咁啊，佢個得意位，我覺得就佢隻碗嘅， 好中式嘅呢隻碗。 啊，隻碗真係好過癮，係咯係咯。咁佢等陣先啊，仲有佢頂帽。帽啊，應該冇乜特別啦，係嘛？ 你掹下咯，應該係個頭髮唔係黐住嘅。 個頭髮唔係黐，誒佢個頭髮喺裏面， 有冇啦？ 哦，唔係 應該係講頭髮黐住嘅。 哇！屌， 應該 係 咁樣。 哇！掹出嚟 講，我調轉咗嚟講， 掹出嚟仲有頭髮，即係 LEGO 嗰啲人仔出埋毛毛 啊！係啊，好過癮啊！而家 OK， 咁就其實另外一隻呢只啦，嗱呢只 等陣 可以特別講下嘅。 你指誒等陣先啊，白色 科學家， 科學家佢個我睇睇先啊。呢只即系 你隔篱嗰只 呢只 系， 哇屌！原来长头发，点解我喺背面揾嘅我揾唔到呢？原来有条辫嘅，我真系我真系认唔到啊，大佬。系咁啊，你介绍下啦，千祈唔好剧透啊，唔该。 咁我讲下佢嘅职位啦，佢就系帮阿呢个加马当打工嘅一个科学家嚟嘅， 科学家女嚟嘅。 是女嚟嘅，咁、 okay. 就佢有咩特別之處呢？就係、是、你見唔見嗰件衫咧，係 Batman 個 logo 嚟嘅。 誒係喎，哇咁都得啊！等先， 係啦， 係咁要攞只 Batman 出嚟啦。等先啊，啊唔係呢只唔係 Batman， 咁啊啊 Batman 喂大家，我諗耳熟能詳啦，即係佢心口嗰個叫做啊嗰、那個嗰、那個蝙蝠嗰個 design 係咯。喂，點解喂？ 可能係。設計者想令到呢套 movie 同埋 Batman 同埋再之前嘅 LEGO movie 係有關係， 即係融會貫通， 夾硬咁樣壓上去咯。 OK， 咁其實呢啲都算係彩蛋嘅一種嚟嘅。 彩蛋唔係，其實咧冇乜人留意到嘅，我相信，因為咧 你嗰陣時喺睇戲睇唔睇到？ 唔係，其實呢個後屘係一段片，我喺 YouTube 睇一段片，係啲人咧。capture 出嚟嘅，咁先知道、哦、原來係咁樣咁樣，因為你知道鬼佬玩家佢哋睇嘢睇到仔細嘅啦，咁其實仲就算係一開頭咁啊，如果你有睇過預告，咪有架巴士嘅，連架巴士入邊都有啲彩蛋喺度嘅，不過嗰啲嘢就比較即係要外國人嘅世界先至會清楚啦，因為嗰邊係應該係嗰邊嗰啲舊嘅戲嘅，即係八十年代啲戲嗰啲 character 佢。变成 LEGO 之后摆落去嘅。 喂，但我比较想知道咧，嗰只猫系咪有只猫喺套戏里面啊？真猫啦。 咁当然系佢讲就讲系真猫啦。 系， 但当然系电脑画出嚟噶啦。咁你边会有咁可能控制到只猫去？ 但即系嗰只猫就系佢系塑造现实世界嗰啲嘅猫。 系。 哦。Okay、 但当然响一开头嗰阵咧，成龙系指过有呢只猫喺度嘅。 哦 ，OK。嗱，咁即系我哋讲啲咩咧？套戏里面啊，呢个 trailer 即曾经出现过一只真嗰啲猫，即系你屋企嗰啲啊，即系嗰啲 花猫，普通花猫， 系普通花猫喺度行嚟行去咁啊，咁啊冇啊，即系佢 LEGO 都唔会出噶啦，嗰只系嘛， 点出啊？ 系咯，嗱咁啊，另外讲埋呢两只啦，又系啲哇，身材咁骑咧，系嘛，四只手。 嗱，呢个就系都系阿加马当嚟嘅， 系 另外几种装扮啫。 系喂，但系其实我觉得佢呢一 set 咧，如果净系讲出。即係嗰啲人仔都幾蝕錢喎，因為哇大佬用咁多料， 係啊， 係嘛？ 四百八 都抵少嘅，係咯、 啊。呢、這個咁樣咩咁樣款式嘅人仔，即係新搭新咧，都第一次 見。第一次見，同埋細佬就睇到佢呢個人仔有第二個突破位。啊，唔係，原來哦 ，sorry 冇嘢啦，原來係戴即係有個帽再倒落去、 啊。你可以掹出嚟睇睇㗎。 O、okay, K， 我掹出嚟先啊。喂，但係佢呢隻都好嘢喎。 佢特登為佢而整多個帽出嚟，算係唔簡單㗎啦。 等陣先，係啊，即係所謂嘅帽係咩咧？咁平時嗰啲 LEGO 人仔，喂，好簡單，後面 flat 嘅啊，呢啲平嘅啊，講完，拜拜。咁啊，但係呢隻咧，哇，串啊，齒輪，你見唔見到？佢真係特登即係再倒帽出嚟嘅。 係啊。 系咯，咁 一万蚊一个帽，记住。 系啦，咁我哋 LEGO 嗰啲老细好识谂嘅，唔系我哋即系佢哋啊。 佢哋就好 识谂 嘅。 系啊，咁啊呢两只都点啊，都 OK 啊，我觉得个拼即系学你讲都真系比以前多咗好多 details。 系啊， 系咯，咁啊睇下仲有啲呢一 set 仲有冇边只我哋未介绍咧吓？ 這個可以講埋啦，喺去呢個廣告之前。 嗱，佢話呢個壽司師傅啦，咁講真，我喺成套戲入邊，我又唔係好覺有呢個角色出現。 係。 咁當然可能佢話佢喺周邊啊，其中一間壽司鋪入邊嘅師傅咁樣，咁佢話曬噶嘛呢啲嘢。 咁啊係，喂，但係佢又夠膽寫手上嗰啲件真係幾似壽司喎。 係啊，嗱，個隔離嗰卷係壽司嚟㗎，佢手頭上就攞住一塊壽司。 一塊係。 係啦。 哦 ，OK 喎，咁啊，嗱，好快讲埋啦，我谂应该仲有呢只未讲啦。 系啦，呢个另一个主角嚟嘅， 呢只都未讲， 呢个都系另一个主角嚟嘅。 哇，咁多主角， 系啊，咁佢恐龙战队咁嘅样，六个人咁样，系咪？ 呢只啦， 呢个我就 即系呢啲啊，呢啲我就觉得诶冇乜。不是说太特别的。 嗯。 是啦。咁但是我而家睇埋呢个师傅啊后面都算係咁啦，即係有少少嗰啲即係后面都有啲拼好难。 人係啊。 咁啊睇下先。咁啊讲埋最后一隻啦。呢隻咁就叫做完咗第一節啦。呢隻其实我觉得最正。 头先讲咗啦。 係啦。咁但係佢串就串咦、有冇啲 outflow 啦。应该冇。有冇 outflow 想问下技术人员。得嘅唔该晒。咁呢隻其实最正就真係讲緊现代人嗰个实况喺度做緊 selfie。佢喺里面嗰个角色重要吗？ 佢呀唔係太重要。 OK， 即係嗰啲。 即係主角入面嘅配角。 OK， 即係台湾讲嗰啲咩龙跑兔定跑龙兔。 类似啦。即係呢啲大配角嚟嘅。 大配角 KLF。 但又未去到真係有 KLF 嗰啲。 OK， 咁呢隻我觉得佢最正就係嗰、那个呢啲叫咩 selfie stick， 係咪 应该 系啦。OK， 好，咁就即系我谂呢几只人，呢廿只人仔都讲晒啦。咁啊，麻烦去翻个大镜先。咁啊，同大家就想讲第一节就完啦。下一节再翻嚟。